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不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不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该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你现在正在收听到我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我在这里陪伴你。说到 Beyond， 马上就要到黄家驹25周年的纪念日了。那今天九六九也将在本周六在北京华联力宝举办致敬经典怀念家驹的演唱会。你最喜欢的是来自于家驹的哪一首歌呢？留言告诉我，说不定演唱会上就唱给你听。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继续来听到周华健和陈淑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是否拥有一样的梦？灵魂曾经飘空，如此执着，生命里动，是寂寞。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是总是在深夜里坠落，才会上次我那个亡命的灯火，让我陷入那些预感猜测。希望有迹可循，有处可躲，等待着乐趣鲜活。现实的覆膜，现在不会轻易解脱。No。我的世界从此没了规则，每个细胞都感觉到我的炙热，我的心跳的旋律，哒哒哒哒 ring。魂终于找到了那一个迷路去靠，我的世界从此没了规则，灰尘都在变色，世界也在变色，你的上帝在指引，哒哒哒哒 ring， 只是不愿多一杯隔夜的无序。人们总是在感谢悲惨的经历，悲观者的经历或许不敢去经历，感谢有你颜色不稀听。我不明白相思而生的定义，直到感同身受不起，这个世界有多少真心，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我的世界从此没了规则，每个结局都只剩我一人自责，给我药水滴眼睛，哒哒哒哒 ring， 不在世界里散落了一地的散颜色。我的世界从此没了规则，不去批判，不去教育，只是懂得就带手机去蹦迪，啦啦啦啦啦 ring， 不要甘愿做一杯隔夜的舞曲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罗莉《敲内脑》，这首单曲是参加《明日之子》之后发布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中除了延续陈罗莉熟练的流行爵士曲风外，又将 R&B 的节奏、EDM 的音色巧妙地搭配在一起，那听起来呢也更加的动感而且强烈了。而且呢用如此轻松的欢快的口吻唱出了却是一群生活当中饱受抑郁折磨的非常灰暗的群体的故事。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继续来听到杨千嬅《勇》。 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显现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

失恋中都永远记住第一届，别要张开双眼。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可以选择不去努力，一味抱怨，也可以珍惜自己拥有的，再去追求更多。你可以选择为过去烦恼，也可以把今天当作最有价值的人生体验。如何获得幸福与快乐，是每个人一生的必修课。很多时候，幸福并不在别处，只要认真生活，诗和远方就藏在你心里。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珂。 他将是你的新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福和祸都要同享。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 他几